奇迹 Dream my dream Every day has a dream Has a dream 总觉得有梦好甜蜜满天的繁星映着我点点点的秘密夏日的蝉鸣让我对未来的希冀 Dream my dream Every day has a dream Has a dream 总觉得有梦好甜蜜哒哒啦哒啦

心里。轻轻诉说爱恋的言语，不管是黑夜或是黎明，不管是梦中或是清醒，深深爱你，我要对你说爱你，你爱你，不管是黑夜或是黎明，不管是梦中或是清醒，深深爱你。 梦过也就该遗忘，完美的都是假象。

上那一角，过一天就到，用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你想拥有我每秒，你今天就要。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Girl， 每当我开始沉默的时候，你比我更难过，好像你的错。Girl， 每当我梦想未来的时候，你兴奋的感受比我还要多。轻柔像阵微风吹过我的心中，一切都会不同，透过了你的眼，却感动，虚情假意的话不说，只用一颗真心默默爱我，最珍贵的感动，尽在敷衍中。 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个小姐继续带你分享到有情味很浓的这首作品之郑伊健和陈小春两个人的合作，叫做《老友万岁》。我是苏宝，稍后见。 老朋友，你飞去东南和西北，就一个梦，东京、香港或台北，饮了干一杯酒，输了谢谢对，男人的世界有血也有泪，你有什么别怕今天多狼狈，